样说话呀？ 你大点声。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永生斋，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王焕章和杨康跟着小伙计来到了后院，梁家言拄着拐杖站在客厅的石阶上，招着手笑着说： 哎呦，焕章啊，久违了啊，我琢磨着你也该来了。 王焕章迈开了大步走到了梁家言的面前，双手抱拳：梁大人好啊。哎呀，几年不见啊，您老这个精气神啊不见当年啊。梁家言招呼着王焕章和杨康往客厅里走，他说： 哎，行，哎，我这身子骨还算硬了。哎呀，就是这段时间呢，赶上连阴天，嘿，这老寒腿不大方便了。 梁家言坐在太师椅上，看着坐在旁边的杨康，笑着说： 这几年我去规划城啊，没少麻烦杨掌柜啊。 王焕章坐在梁家言的对面，等小伙计沏好了茶，端起了茶杯说：啊，梁大人，我们俩冒昧来访，打扰您了，我以茶代酒，先敬您老人家一杯吧。梁家言端起了茶杯和王焕章碰了一下说： 哎呀，说什么这是啊，啊，哎呀，这几年不见啊，哎，你可是有点老了。哎，别说你呀、啊，你看我这个拐杖都拄上了，你要再不来啊，可能就见不着喽。我这正憋着告老还乡呢、啊。 顿了一下，梁家言说： 焕章啊，一个月前托人带给杨掌柜的信儿啊，你是知道了。真是巧了，刚从我这儿走的是两个本地官员，专门管办理川航店释放街入住的手续的。哎呀，现在这个世道啊，跟官府里的人打交道难呢。 说到这儿，他喝了一口茶，接着说： 我们梁记皮货店正准备在川航店开个分号呢，专门卖皮子深加工的产品。那两位活阎王一个劲儿的讨价还价，明里是打着官府的幌子秉公办事，暗地里嘿，还不是想贪几根金条走吗？这都民国14年了，还是那些军阀土匪的习气。哎，先撂几天再说吧。 王焕章安慰着说：哎呀，梁大人，您别动气，您先喝口茶，再难的事儿啊，到了您老这儿还不是小菜一碟啊。 哎，梁家言 挥了挥拳头站起来。 说的也是啊，我本家侄子在官府里给刘主席做秘书，真把我逼急了，我就直接找他们顶头上司说道说道，看你俩小子还能嘚瑟几天。谢 王焕章呢也站起身劝说着，梁大人，老话说啊，县官不如县管，咱们呢还是想点变通的办法吧。 梁家言直了直腰笑着说，嘿，还是焕章大气，怎么着啊，你俩呀再坐这儿喝点茶，一会儿咱们去对面的油面馆吃饭，来包头一趟，是吧？吃了油面是百事顺呐、啊。哎，吃完了饭，二位呢就在我们家的客房歇着。明儿上午吃完了早饭，咱们就去川航店招商办事处去会会那两个活阎王。哎，这回啊还爱谁谁了，这皮货店鞋庄还是非开不可了。 第二天的早晨，朝霞的第一道阳光射进了梁记皮货店的客房。王焕章蹑手蹑脚地从还在睡梦中的杨康的床边走出来，轻轻地推开了房门，顺着东街往西走，延续着他平时早起散步的这个习惯。王焕章扬着头，一块接着一块的匾额吸引着他的目光。如月号、傅盛公、傅盛熙的题字苍劲有力，颇有风骨。王顺章放慢了脚步，认真地品味着，心中是赞叹不已啊。走出一段路之后，向西望，那是一条宽阔的马路，路边竖着一个高大的木板指路牌，川航店。一位老人蜷缩着身子，正坐在指路牌的下面的这个石凳子上，吧嗒吧嗒的悠闲的吐着烟圈。 老人家，您怎么这么早就出来呀？ 王焕章在冷清的大街上见到了人，心中喜悦，就同老人打起了招呼。听到了声音，老人抬起头望着眼前的陌生人说， 习惯了，躺在炕上也睡不着，天还没亮就爬起来了，顺着这条街溜达了三圈，我这不是吗，刚坐下歇会儿，等我们家儿媳妇儿把早饭做好了再回去。哎，我们家那老刁婆子最烦的就是我这烟袋锅子，天天拿笤帚打着我的屁股往外边轰，不让我在屋里边抽。我打不过他，我还躲不过他们，这叫六早抽烟两不误。哎，我就坐这抽他一天也没人管得着，要多自在有多自在。 王焕章被老人给逗乐了，弯着腰向前欠着身子，您可真逗啊。哎，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一下，这街不叫街，怎么叫个川航店的名字？ 老人站起了身，哎，这你可算问对人了，我打小就是这儿的胡同串子。 说着他狠劲儿地吸了口烟，又扬起了脸，长长地吐出了一个烟圈，接着说， 你说这个川航店呢，啊，你看这条大街没有，既宽敞又干净，可它是新修的，两年前京包铁路修到了包头，咱这儿就成了真正的汉码头了，各地的买卖人都聚到这儿了，就看那来来往往的货车马队骆驼队啊，嘿，这人呢就跟蚂蚁似的，一群一群的来回窜呢，嘿，那可开了眼了。 说到这儿，老人从嘴里拔出了烟袋嘴儿，弯腰 将金黄色的烟袋锅向石凳上磕了几下，又从腰里掏出了烟叶袋子，将烟锅往这个袋子里这么一捅，用手指头这么一捻，再把装满了烟沫的烟锅从烟袋里抽出来点着了，吧嗒吧嗒的又抽了起来。他接着说， 听你这口音，北京来的吧？哦，这川航店说起来话就长了，你要是不急着走呢，我就给你唠叨唠叨。 王焕章扭身找了一个木桩子坐下来，嘿，您还是坐在那个石凳上吧，免得累啊。是我刚来报道，对这儿我是两眼一抹黑，我真想听您讲讲啊。 老人看着这位北京人诚心诚意的在听他讲，也来了兴致了。他深深的吸了一口烟，抽出了烟嘴，慢悠悠的讲起来了。 那得从道光年间说起了。山西河曲董家庄的田开生和田开成走西口来到了包头了。田开生的儿子田成仁长大了，给地主王羊羔子当长工。这小子是又傻又憨呢，可是他能干呢。王羊羔呢就把闺女嫁给了他。田成仁这小子后来又买了地，开了油坊，当地人都叫他田油坊。这田油坊发了财了，在包头又租了俺们这块的土地，建起了商号和几套院子，这下子可就发达喽。 说到这儿呢，老人憋不住又吸了一大口烟，咳嗽了一会儿，嗽了嗽嗓子，才接着说， 哎呦，那可真是巧了，民国十二年呢，这京包铁路就修到俺这旮瘩了。这一通火车不要紧呐，呵，这周边的皮毛啊、粮食啊、药材啊，就都涌入了包头，再由包头运到北京、天津。嘿，那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啊！田油坊的后人把他留下的六出院子，南北长约400米的地盘呢，就改建成了这条步行街，还给这条街呀，起了个穿行店的名字。 哦，听到这儿，王焕章说，哦，感情是穿行店呢。 老人接着说， 是啊，起初呢我也没听明白，后来才听明白人说呀，哎，这个穿取的是川流不息的意思，这个行呢就是步行街的意思，这个店呢就是商店的店。 你说这田家人够多能鼓捣啊啊！ 嘿，这条街呀、啊，一下子就人来人往，可就热闹喽。哎，你看那边还空着不少地儿呢。哎，说是官府包下来要做示范街，那不正招着商呢吗？ 老人坐得有点累了，站起身直了直腰，向前指着穿行店的另一头说， 哎，你看啊，这头横着的叫东街，那头横着的呢叫前街，穿行店把这两条老街给穿起来了。东街呢早就是做买卖的聚集地了，哎，你再看那前街，虽说呀民国初期才开始修建，可也有十几年的光景了。那条街上有一家叫德明号的商铺，自打有了那条街呀，他就盖起了两层楼，是俺们包头城最早的楼房啊，呵，老高老高啊，那个时候我看得直眼晕呢。那条街如今还有一个辅德糕点铺，盖的比德明号还要高，哎，你看那就是那个，哎，就那个最高带着塔尖的那个楼，那个，老人说着向南指着，很兴奋。 王焕章说，哟，老大爷，真得谢谢您了，您讲得真清楚，听您这么一说呀， 就好像来过似的。哎呦呦，时候不早了，您呢也该回家吃饭了，家里人呢该等急了。 他们才不急着找我呢，我还得再抽两袋烟，要不然到家呀，一拿起这烟袋锅子，我那老刁婆子又得拿笤帚疙瘩抽我了。 老人家说着，又坐在石凳上起劲儿地坐了起来，吐着烟圈吧嗒吧嗒抽个不停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告别了石凳上的老人，王焕章顺着穿行殿一直往南走，走了200米的路程，眼前出现了一片开阔地。王焕章站在开阔地的前面，死望整条大街，心里说：哎呀，这个穿行殿呢，把两条街穿在一起，四通八达，真是风水宝地啊。他兴奋地举起了手，攥着拳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一定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拿下。这个时候，太阳已然从东边的大地上升起来了。王焕章扭头看着红彤彤的太阳，猛然想起了梁家岩还在皮货店里等他吃早餐呢，一定是等急了。他顾不得再看，转身往东街梁家皮货店跑去了。回到了梁记皮货店，梁家岩正坐在餐桌前和杨康说着话，等着王焕章呢。王焕章洗完了手，坐在了梁家岩的对面，抱歉地说：呦呦呦呦呦呦，梁大人对不住了，我呀向来有遛早的习惯，又和当地的老大爷聊了会儿，回来晚了，你瞧让您久等了。梁家岩说：哎，没等多会儿，我跟杨掌柜的也正在闲聊呢，来来来，快吃吧快吃吧。王焕章拿起了一个鸡蛋，在床沿上磕着说：我刚才啊走到穿行殿，看那儿呢空着不少的白地，哎呦，那真是开商铺的好地方啊。梁家岩用筷子夹一根油条放进了自己的碗里说：啊，自打火车通到了包头啊，我看这包头城向前多走20年了都不为过呀，东街前街中间啊，再加个穿行店，开什么铺子那都得火呀。今天咱们得过官府衙门这一关呢，尤其是那两个活阎王，嘿，真难对付啊。王焕章喝了一口烟麦粥说：梁大人您放心，对此我都想好了，到了那儿咱们见机行事，心中有鬼的人抓住他的要害，定然能把他制服了。吃完了早饭，收拾妥当之后，王焕章、杨康陪着梁家岩来到了穿行殿示范街招商办事处。刚进办事处的大门，坐在正面一个中年男子说：梁老爷子，劳您大驾，昨儿说的那些规矩都想通了。梁家岩也不答话，拄着拐杖直奔中年男子办公桌的前面那个椅子上坐下了，指着王焕章和杨康说： 张干事早晨好啊，我今儿个请来了两位北京的朋友，在北京城里做鞋的生意啊，桂花城和绥远城也都开着鞋庄呢。 中年男子在座位上抬起了眼皮： 哦，从北京来的客人呢，二位请坐。 梁家岩说：啊， 他们两位特意从北京赶来，谈在穿行殿开鞋庄的事情啊，请哪位接待一下啊。 中年男子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本用毛笔写的商住规程，不耐烦地摔给了王焕章说： 北京来的怎么了？我这山南海北的商户多了，要想入住示范街就得符合规范和要求啊，有一点达不了标都不成啊。 王焕章说： 刚听梁老爷子管您叫张干事，好，幸会幸会。我在北京到包头的火车上，正巧呢也和一位张干事坐了对面，他说是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刘专员手下的秘书，听说呀我们来包头看鞋庄，他是非常的支持的。在张家口站临下火车的时候呢，他给我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啊，下个月呢他就来包头，说呢是给一位大将军打前站的啊。您看，您认识这两位吗？王焕章说着把手里攥这个纸条递给了中年男子。张干事摊开了纸条这么一看，顿时眼睛就直了，脸上的汗珠子呼就冒出来了。他腾从椅子上站起来了，走到了桌子的侧面，颤抖着双手攥着王焕章的胳膊说：哎呦哎呦哎呦，二位先生，失敬了失敬了啊！你看你看，这刚一上班呢，遇上点烦心的事情。哎呀，这遇着这个脑门子官司呀，慢待慢待。哎，两位先生稍等片刻啊，等我把手头这点事情处理完了，我亲自陪着您去宣职。梁家言不动声色地说：我说张干事啊，你别只管北京来的客户啊，我这正琢磨着呢，梁记皮货店要是没戏的话，只能通过我那侄子找张主席试试了。哎呦，别，梁老爷子，我不是没说不行的吗？哎，您就别敲锣边喽。哎，咱们一会儿去，一会儿去。张干事说着，抬起头冲着屋里喊：“那什么，李干事啊，把手头那点活收了，跟我去现场。”李干事从屋里走了出来，一看是梁家言，哼了一声说：而你呀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可没时间陪着您。说完转身就往回走。张干事急了，大声说：李秃子，你别在这儿嘚瑟了，把正事儿都耽误了，咱俩这饭碗就别端了。李干事一看张干事真的急了，站在那儿没再说话。张干事将文案放进了抽屉里锁好，招呼着说：走。哎，这北京的客人和梁老爷子，咱们去现场看看去，走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王焕章从包头回到北京，抵达北京后却迎来了一个噩耗。王焕章能否挺过丧失亲人的打击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《永生斋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，行走数千里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，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，寻找百年历史痕迹，历时3年5亿起稿，得意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。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 重播时间当天23:30。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。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 透过了末班车，难免心情很差，工作一天是为什么呢？不要急也不用怕，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，哼着歌走在路灯下，一会儿就能到达。三天没有吃饭，体重依然增加，心情就像火山马上要爆发，不要急也不用怕，用你的微笑来面对吧，不要怀疑体重车坏掉了，腰带只要松一点就好了，微笑让这世界充满了光彩，不再恐惧，向着黑暗说拜拜，用彼此微笑为你扫除一切阴霾，心就像火山，马上要爆发。